是没人注意的我，等离别潮之前我们才会繁华软弱。这时间没发觉让我带着你离开，没有了经历，没有了过去，既然从你走我会找着你。 时间划一道伤口，

首歌都一样，从今夜开始被放燃烧。把它们猜测着，我们还没想到对策，把它变得美美，累不累？好多人盯着看，湿透的夜雨海，那欲望的火快泛滥成灾，坏成了这么坏，这世界太厉害，你带心回家，只要你喜欢，不用说拜拜，不用说拜拜。不要理我，我就是不爱跳舞，不爱跳舞，不代表我很孤独。不要理我，我就是不爱跳舞，不爱跳舞，跟谁都没有冲突。 谢霆锋的这首歌叫做不爱跳舞，随后继续跟你听听看 Alpha 萧亚轩。他是一位对律动非常敏感的歌手，所以他的很多歌曲当中的节奏以及律动都是让人觉得非常带劲。窗外的天气 离去，那天忽然倾盆大雨，忘记关的窗，今天的天气是云淡风轻，仿佛不记得那一季盛世的雨季，软座要试着学习往好的地方走下去，别总是在原地。听到朋友谈起你的消息，这段时间你的生活有高也有低，哪里开花的原因已经变成你的伴侣，我只是你的过去。虽然还继续想你，听起来连自己都觉得太伤心，虽然还依旧爱你，看起来有些多余。

天空，随后要听到的是孟庭苇蝴蝶是花，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，待会儿再见。 蝴蝶对花儿说什么，请你看看我，花儿对春风说什么，请你问问我，春风它对山竹说什么，让我靠在你的沉默，山谷它对大地说什么，让我睡在你的光火。 和船

心一意的真心越来越美丽。当你看见我的时候，是因为我可以发出你要的频率，就如同在晴朗的风景里，来了风，有了美丽夜雨。自信，爱情故事多么的神奇，爱情也许是插曲，美丽会是必须。哦，内心与外在对话进行，总有精彩的剧情。变化一步一步的进行，我找到了自己、一天一天的靠近，一生一意的决心，越爱越美丽。一点一点的变化一步一步的进行，我找到了自己、一天一天的靠近，一生一意的决心，越爱越美丽。一点一点的变化一步一步的进行，我找到了自己、一点一点的靠近，一心一意的决心，越爱越美丽。一点一点的变化一步一步的进行，我找到了自己、一点一点的靠近，一心一意的决心，越爱越美丽。一点一点的变化一步一步的进行，我找到了自己、一点一点的靠近，一心一意的决心，越爱越美丽。一点一点的变化一步一步的进行，我找到了自己。 为所欲为，直到已无路可退。你对我肆意哄骗，谎言说得天花乱坠，破绽百出也无所谓。廉价的激情像是蒸发以后还剩什么值得回味，空洞的惊魂可贵。我甚至无力理会你把爱情全部给谁，反正梦已被摧毁。我为人犯了罪，代价是我的泪，悔恨的心情每天要来去好几回。你彻夜不归，我辗转难眠，不甘心失去被爱的滋味。我为人犯了罪，错误已难挽回，让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内，戒不了思念，忘不掉危机，就这样是我给你机会，让我心碎。香水蒸发以后还剩什么值得回味，冷冷的惊魂可悲。我甚至无力理会你把爱情全部给谁，反正梦已被摧毁。我

歌阳的这首歌《上弦月》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辛晓琪的《承认》。说到辛晓琪呢，是一代情歌天后，又陪伴一代又一代人去成长，很多人在他们的歌曲当中有印证到属于自己的爱情故事。这首歌叫做《承认》。 承认吧，对我还有好多感觉，只是你不敢再亏欠。不就这样算了吧，就这样散了吧，至少你不会辜负了他。这些我都从不埋怨，献给爱的人并不可怜。早知道最后的结局堕落的分离，我是有理不死心塌地。

徐美静94年出道，发行个人的第一张专辑，您知道就有吸引到歌坛当中的很多重量级人物对她的青睐，当中包括像当时的李宗盛大哥是力邀她加盟到滚石唱片旗下，但是她婉言拒绝，理由也非常简单，就是希望能够继续跟新加坡的创作才子陈嘉明去进行合作。当然她这样的一个决定没有所谓的对错，因为她后来的很多专辑很多音乐同样非常非常的火爆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曹轩宾的《千岁寒》。 繁星微明，长空永不移，浮云终日星，四季长星，花香扬欢喜，夜里数叹息，何用听天道无语，风驼声流浪去，云声归故里，何用离冷暖见人心，酒要醉给知己，情之赠予知音。从亘古到永恒的时光漫漫，从身外到心底的岁岁轻叹，从一直往无斗地清晨爱里，斗远到无尽际，从过去到未来的时光漫漫，从年少到终老的岁岁轻寒，从直达东京到只为是生的宿命，爱是心的魂灵。山长与千徙，何用问今夕是何夕，也是白昼的影，梦是睡着的心。从亘古到永恒的时光漫漫，身外到心底的岁岁轻寒，从一直万物到未知生命，斗地清晨来临，斗远到无穷极，从过去到未来的时光漫漫，小到终老的岁岁轻寒，从直达东京到只为呼吸，此时生的宿命，爱是心的魂灵。飞絮，沧海生成陆地，刹那